对起眼。 磨笔。 磨笔。 磨笔。 哎，磨笔磨笔 磨笔磨笔磨笔，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啊！什么子？哦，自动那个高三不会的编制个。定定我也没生活是磨笔，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黑嘞，奔到口口磨笔啊，磨笔啊，把这像粪笔。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边。这十根头发举根披上户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没才讲我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编织你还是难看，这些三姑娘生个漂亮的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该打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下，有请新贵人，有请副都啦。区区副都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举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识得金泽福阴性，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不新姑娘，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叫行定，不晓得没诚信，对浪打了雨花军，顺浪抓到了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一起啊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家的交把天地，红罗千军送日东方，海宁西部太出，辅导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巾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锅，打了。 如今你姑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他心上扩大，呼吸急促，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是呀？ 根本得天呀，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五百百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觉天放进比土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的。从大概搿张饭食等我糊涂浪差不多了，都还蛮难口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的，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不斤不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搿么糊涂浪，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搿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抠，没抠的比你一样乖。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铺进你背用来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呀，这本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哥什么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子刚刚天特放进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的身体一般把个背心里三姑娘我无位子到时我让我哭里不去玩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给自个夫妻子呀，破啥难为人呢？快点把这个去。在那潘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多。所以把这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万别偏。哟，那不叫。说你铺进你整个斧头上甚至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可没哪扣得紧你要眼睛盯了我头可没哪扣得紧你们分扣进斧头上的扣在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些哪扣个你的一扣没啥些哪扣标志漂亮扣这个斧头上啪碎啪架直升光线不如标志给骗人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 铺进去嘎嘎压一动三口这口气死靠上门进来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靠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动物先怒啊对死靠是怕事怕个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了 子，侬西雅夫为特呢给哦。 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玩。 我要把侬呼吸了特呢，侬就没办法呀。侬不特呢是要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人子，真记得。 免费夸，侬来讲不难听呐。那月天，侬在金房之上把手并埋，长大后命侬上他门。长大后，见侬到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舞蹈郎，还是奶粉特高兴。哎，我说女娃买出粉特给，搿么子讲？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来动地难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八堂做不清位置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起翻，搿么子讲？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中？哎呀，我是女娃，你在雨冬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半娱乐礼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这边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啦！你今次阿舅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啊！说个代名词。 老混！ 哎，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都得分配工，请问哪叫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进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故事，我这他识人莫不认亲，与谁名送过举杯敬阳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后八大雷贝这等安的兵西雷挑翻啊真我真不白发了这这个样子哟、啊 这个一番我们无人明白，长到外地上是讲别搞假婚，你这个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实兮兮关着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偏有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搞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拉不听进我内会里去，你非要夸妇女嘛讲给，那你两家的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得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非要双手不给，你非要觉着啊，你讲不是我讲，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为屁难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武叫个一两银子，就是讲包包谁包光个菜。这个我光说的光得不还光那个还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的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咱俩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个白。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白不脱个。对，换了外州人来，谁搭在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呀？ 你的罗大去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吗？ 后来都父母在一说嘛的哩、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天，这不是该怎么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一定、 啊、你都如了亲啊，哎呦，我够难娘、嗯、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登出娘 娘，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的话，哎呦，你们三个爹明的比个斧头上围也扣，这么难背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出外，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有个今天最嘛不去吃南湖客，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安保，你既然不南湖去嘛去带过来给他推吧、 啊、 你不要喝奶我分刚五了哇子给这个啊，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了，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国展铺我困难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认识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不罪不成，我最近不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事情，我们每次的为了要勾引个娃子，虽然嘛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富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啊，斧头郎真是石膏上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是刚晓得我不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劲，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张大我晓得我个情况，首先我配不了斧头郎，罢了我问题只有两点了，要么嫁给斧头郎，要么回出去做的地不帮你讨讨，回出去不就该嫁给斧头郎，带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傻到底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一时的来，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让自家的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得男人拿着，你分有也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娃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他睡他着睡，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分为的高不斧头郎，我批上高不斧头郎，斧头郎哪口哪口我呼吸二仙二仙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生，告不糊涂了，也告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现在口口二嘛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现在口口都要危害了呀，真的搞是不边际呀，哎呦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嘛，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这十八人个子哇！我再想，十八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来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俱来？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上谁，看不上谁。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举还打三个家？这个干着 我海里导浪，你海我导沙，两高头导得路达是路达这个，又打啦！ 路个大沙哇！我啥子？大浪中情，大事接着，听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三个是刚刚哪门子啊？唱几句唱的。 山暖 谁后？ 是。 他是白天是人，哦将到最是英勇。 谁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哪位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动情了，这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门前，但是李文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拍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饼，阿三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太太，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范先生喂，看见各位范先生，加上会的面孔红，心会的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问题傻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这的范家子啊。格两天不动，格招呼一直动，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你光， 上不是我听。我是今天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好好，还有凤仙啊，把那个凡仙也招呼屋里坐。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保姆凳子。哦呦，三都只床，可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这叫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啊，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七高、民八高。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东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以后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等你个大弟们，你个菜皮了，菜皮了，他牛不牛？ 爹爹妈妈在东地上面呢，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那是你屋里向爷爷时，我下半生是在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表的口口蛮光爽。一旦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别忘记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白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 唐大夫大神仙抓捕所一开始冲来来饭店请喝下 饭店是个杯子你可吃的上天连个个杯子浪将坑压几乎有几乎不不不我吃不够 冯师弟是阿素妈妈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也真够了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带老弟猜他智慧当着那北郊日的米我给这杯子的碗大是的打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超不跟水在太阳光底下一直不离杯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够了大他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意这个水是多谢了手背抖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还能够大概把开始吃那个时间好了第八我欣赏我的该懂的典型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照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之国阿素拉黑了一笔的看等到一代这一头了似乎才一个人身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黑我想在那白身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的总害了黑就说一句才告诉成对省的子们多长子了往你的鼻子上 可外家是好让人愈合上帝哪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二句么刚上哪会得上上空一句闲话才门不成那哎上帝们那口袋子浪向一面金子金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的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浪向的年龄虽然门是一个外公娘啊想上于海屋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由非常的自由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哪个故事我最要听了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那个这个不良一定要细而是虽然有一点点正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哈的照片谁在画画的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来来喂喂喂你到听啥大吧三个鼻孔五个脸好的三个把子挂屁股啊对 阿姑子高兴的我给个人帮了非常有点特意的阿姑子是不是外家的平常能光复他刚有我哎呀高兴的我让姑娘们这个五娃子胖荡开来是再也归不拢了各种米的各种经验我想谁如果各位身上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三十个钟头差随着刚勾起来 那么第二个了三十个钟头差勾起来后面的蓝天风气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架离至三十个钟头胖歪歪吐来垮胖乎门里晃一下进来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怎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米空擦擦的血血红上去已经神一地步要进里去不我要问 你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是五块洋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花儿对对 来这个空气上五块的业务之气叫我躺出来趁新郎很富的妈那是得奶奶的但是该是反向中国的这么成 他是白羊下黑心地把那个小猪的扛得不得多娘个母亲那龙翻开台子上像一张酒吧子灵机一动细下些话五块的拍起身忙成班主的一扛那翻下来这也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了这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粮呀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秀为的上不送我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说你知道听你出大户被一块牙的金子一份五块很深一点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一个就是破人勾一夫妻那个问题上也去一次我现在就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我理想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科技是高涨这批没得信仰上刚放个位本心上刻个张照片子完成这时上好看那不是挪个张照片送本嘞对呀刻里个两个一切性的眼睛中来照片吃一台挪张举办子挪过来呀李相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得杯子我的一口吧五块的没得个字阿叔是一家说的话根本的哈要讨好的一配后床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在这批刀刀的星星我搬子搬一搬换门人想手机在那走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哎、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还是肥小玉门忙着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趁风心脏病他忙着的皮夹子一口戏里像是生子吧哎呀不要不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这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一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是冯西家，对胖不过来一口嘛，啊，高手势力，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啊、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我晓得 拿 我说啊、哦、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令妇请个送本那个呀 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拿你的我拿不你的那个呢怎么是两把两个扣扣吧这个嘞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谁给我出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刚是跟阿里夫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他要么是实力送奔偶的是不是女人再怎么个笨子谁是我爸证这你放心我爸证一定回到家里去吧 那么放心是一怂那樊先生、嗯、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的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 重重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那几下怎么有春光？你是在叫伊，你是无论疼儿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 你放得了？哎呀，你刚才是啥居然在那里唱的时间都没介绍个文林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外家是晓得这个阿苏了让不放心着。 我有心里想的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呀 那董氏家身 一母之家门， 倘若此时遇到飞来福，当日他的去路不长眼，姑娘她 都要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而为的他依依不舍， 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们不太太我不太太了呀，可中差点阿爹阿叔了，给他那个做阿叔是个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哟！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委屈生了，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得有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是严冬的，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来黑啊？包括这位啊，这位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姑娘心里想，自个还也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追到门根水，拿手门，一。 家是老郎等你。 是你把我踩上了 吗？那我手机被压住脸上了吗？ 你怎么记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了。不是男不会吗？可是半张面孔回过一看看，男有的一会吗？这样看不清楚。 哎，他想啥子？ 啥听呢？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过些辰光，我还没是我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喊的呀，外头去再看的呀，你等我摆正的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这个。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郎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凤西是开心啊！凤西一听，眼睛得了一米，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得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西，

听众朋友，再会。